是正，无常和贪婪本是正，公正与假象本是正，假象与公正满，满口手段满，满有有良心满，满有你的热忱白吧，这个真正的婊子。 用你的热忱，你像个真正的婊子。